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保住嘅。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第二節啦，大家應該難識唱我哋嘅主題曲噶啦， 翻聽啊，不斷翻聽， 翻聽啦，係啊，或者唔使，如果有必要我就再出埋歌詞啊， 出 貼喺 Facebook 度啊， 咪之後有用噶嚇， 嚇， 即歌詞之後有用噶呢只歌， 係啊，十一月又要用， 係啊， 十一月呢個香港對中， 唔香咪唱另外一個版本啫嘛，冇問題噶。 不過好似仲，我哋係咪仲未知邊個原即係原作呢個歌詞嘅？ 未啊， 未啊， 未知， 即係一個 希望做到有一日係呢個女仔，呢個女仔應該都好大啦。 係係係， 即係可能係 都有十年咯， 十 幾歲咯， 左緊噶啦，即係可以聽翻佢把聲嗰陣時就應該係三四歲，我哋做咗八年，最少都十一二歲， 係啊， 亭亭玉立噶啦， 嗯， 係啦 ，OK， 希望揾到佢， 希望有一日相認，佢突然間走上嚟啦， 係啊，收翻 版權，唔係我女嚟㗎。成日要话系我女， 同埋唔系我话歌词嗰其实都唔知边个填，边位填嘅好似， 唔知噶， 系啦，即系高人 嚟嘅，系啊，咁其实版本有好多个嘅， 系啦， 咁嗱好啦，咁今日揾阿冯总上嚟咧，就讲下啲另类嘢啦， 系， 唔好成日都咁政治化， 我就见 听讲好似系最啱啱喺日本翻嚟啊嘛， 系啦，咁啊，咪小弟就要求嘅， 自古以嚟就都系中国领土嚟噶嘛， 系咪先？所以都系要试一下， 系啦，咁所以咧都可以咧，即系楞得到北上嘅， 唔系点？ 都系北上嚟 嘅。其实小弟就请示嘅，问阿杰斯可唔可以嚟分享一下？咁我觉得第一就分享啲远性嘅话题啦。咁啊，关北上咩事咧？就系因为都记得嗱，我就好几年冇去过日本嘅，咁啊，我就见都买唔到楼啦，咁啊，不如就去咗次日本啦， 就买一层。樓啦，咁日本真係買到樓。 咁關究竟關呢、這個北上或者內地咩事呢？咁就係我之前都冇咁多嘅。咁今年呢我就撞去咗六日，係名古屋嗰一帶嘅。 去名古屋。 咁名古屋就殺得都幾遠啦，去向右邊啦，即係東邊咁樣鏟咧，就接近鏟到去富士山嗰度嘅。 嗯。 即係上邊就長野啊山梨，下邊就靜岡，兜個大圈咁樣啦。 係。 咁六日裏面呢我就撞過五次服務員呢就係識講國語嘅，就應該就係中國人嚇，一係就係中國人就去嗰邊。 合理啊， 係啦，好合理 嘅領土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以往未係領土嘅時候咧，就冇即係我少見咁嘅情況。 嗰啲本土話啫，都係 係啦， 即係圍頭咁樣。 係 啦， 嗱，以往咧，即係譬如我之前去日本即幾年前嘅時候啦，咁咧就係好多香港或者好多香港或者係國語嘅，即係講普通話嘅旅客啦。 嗯。 今次咧就可能我的地方僻少少，系啦，即系可能啦，可能咧，即系除咗名古屋嗰度之外，我就唔系好听到好多旅客，即系好多都系啲 即系你事先就查过噶啦， 冇啊， 你冇噶， 纯粹系因为 哇，你咁高危嘅嘢都做啊？ 咩啊？ 即系而家去旅行咧要 check 过噶嘛， 系 边即系。 即係咪你應該好似揾嗰啲紅外線咁樣咧，睇一睇嗰度咧， 唔使驚唔使驚， 嗰啲紅色多唔多啊？ 我幾有信心，我去得嗰啲地方都唔會係最多呢個普通，即係唔係內地人中意去嗰啲。 唔係阿憤去嗰啲地方咧，第一好簡單啫， 冇 channel 嘅， 冇 shopping 嘅， 冇 channel。 咁啊有，咁啊有， 咁啊第二樣嘢係咩？冇乜景點嘅， 係咪？ 即係阿里山嗰啲係啦，有冇嘅？ 都唔係，嗰啲景點唔係，即係咁樣去法唔係佢哋會去，即係譬如歐力嗰啲咁，我到一到噶啦，嗰啲梗係犀利啦，嗰啲歐力嗰啲咁樣。咁我去咗四五笪地方都撞到有普通話嘅服務員，咁有啲經驗，我覺得幾得意，都可以分享一下，睇下譬如內地朋友會唔會或者都問下究竟係咪而家咁係咪好多人去咗日本嗰度打工咧？ 啊，呢個冇乜聽過。 係啦，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嘅。 唔係，係咪多數年青人咧？我想問下。 又唔係喎。 系咩？ 又唔係喎，係 因為如果係就聯想到應該會係留學生咧， 有留學生，有一個一兩個，我覺得似留學生嘅，因為就可能年青少少咯，同埋態度都似係打工，即係揾份即係一個服務員嘅工作去謀生咁樣嘅。咁有啲咧就直情似係嗱，我就冇詳細逐個講啦。 好啊，好啊。 嗱，有幾有有啲嘢細埃少少嚇，咁有啲就講先。咁第一日咧，咁我去一間都幾出名嘅名古屋食雞翼嘅地方嚟嘅，食雞翼。咁個店員咧就因為我女朋友就都讀過日文，咁所以就梗係委派佢去。 所以用日文就去係啦， 咁啊講幾講之後咧，就佢就亦都大家都唔係話好流利嘅日文，咁突然間我就唔記得邊，應該就個服務員咧就好似問一問究竟係咪可以講國語或者普通話咁樣啦嚇 ，OK， 哦咁樣，咁啊繼續就講啦，咁 佢唔係問你唔係支那人啊咁樣，係咪咁問你啊？ 咁呢個 屌你老母，你係支那人，你係講中文啦、咁樣啊？ 嗱，後邊一個類似嘅，呢個就唔係。咁你但之後咧得意咧就係咧，之後咧都係用翻，佢都用翻日文 哦， 咁樣係啦，即係最嘗試用翻，即係你見到咧就係佢好想去用曬，即係佢好想 全程用國語去溝通， 唔係用多啲日文，用多啲日文去實習，或者佢想好想學好日文啊。見到 哦 ，OK。 咁我覺得 學生嚟㗎咯，咁佢應該係 係啦， 因為佢通常就第一年佢要讀 language 㗎嘛，如果日本讀大學 好似嘅，好似啦。咁究竟係咪而家好多學生會去到日本嗰度留學咧？ 啊，呢個自古以嚟都係， 係啦， 呢個真係喺到我年代都係， 係啦， 好多就算唔係去讀書， 係 真係去日本做嘢嘅喎。 係啦， 係啊。 咁但係就以前，因為 包括埋，唔好意思，集即係包括埋喺新宿都係㗎。 係 夜晚啊嘛，扮日本妹嗰啲咪係咯，係咪先？我舐過啦， 幾年都係㗎。 係啊， 孫中山喺邊度留學嘅啫？孫中山喺邊度留學？ 咁我咪成晚就咁，即係咪成晚就？说话啦，说话，说话你，死都 我哋唯一证实到嘅就系早几集之前不上讲噶嘛，即系喺 Muscara 嗰个地方系真系只有韩妹噶嘛，嗰度就 好啦，继续啦， 非常好。咁啊，然后第二之后咧就第一晚嘅酒店里边啦，咁啊，然后咧就有个柜台，有个咧亦都系识讲呢个普通话或者国语嘅，吓 OK。咁好啦，跟住然后就一二三，系啦，我先讲最后，我喺免税店咧又有一个系识，咁啊免税店好合理啦，系咪？因为疯狂抢购嗰啲咧， 系咯，其实都好合理， 好合理啦。咁都可以回报一下嘅，日本嘅威士忌系已经完全唔使嗰啲咩 断晒， 冇晒噶啦，嗰啲剩翻你 seven 会搵到啲就冇年份版嘅，系啦，咁你就无谓买啦。咁啊有年份嗰啲。 要買日本嘅威士忌咧，你要過翻去中國。 係啦，嗰啲咩山崎啊、御史啊，我喺最尾免税店見到一支17年嘅響，去到50,000 yen 啦。 嗯， 50,000 yen 就真係差唔多3,000多蚊啦。咁就黐孖筋啦。咁大家都有興趣都可以買嘅。我就冇 翻起啦。已經差唔多係時候咧，好似。玉林嘅狗肉節咁樣，你要拍翻條視頻就寫就講就威士忌蘇我的朋友， 是 你不要傷害他啦，即 係 咁樣已經冇曬啦，已經係 咁啊，先 去到咁嘅境界， 冇錯啦。嗱，講下講三單就輕頸啦。嗱，仲有兩個故事分享，有一個故事咧就係去到一間喺名古屋就食呢個松板牛。 咁啊，幾嗰間鋪頭幾出名嘅，都好多人推介咁樣。 仲有得食？ 有有有，點解會冇食啊？嚇？點解會冇食啊？ 喂，冇噶啦，我睇下，可能你咪食啲狗肉啊，係咪先？ 四十年牛， 仲重版牛嚟 啫。係，咁啊，好彩啦，我估係啦，其實係你聽人講過，其實我都有啲懷疑，因為咧個廚師咧係中國人嚟嘅。 梗係啦，真係。 咁或者咁好食啊？啲人咁中意食啊？係啦，咁啊 重版牛嚟嗰只。 咁我食咧藏版牛，咁呢间铺头出名嘅，有都几多人介绍咁样啦。咁其实好简单，佢好多譬如斋牛嘅 set 啦，有啲普通嘅牛肉加其他嘢嘅 set 啦，咁样咁啊。值得推介嘅 ，OK， 嗰間嘢 OK。 但係一路 serve 你嗰個又 係 講 嗱，就係咪咁入到去之後啦？咁另一個就有個白衫白褲白帽嘅人出嚟咁樣嘅，咁啊 鬼 啊，係啊，咁樣咁佢就拎個餐牌咁樣啦，咁啊講普通話喎，啊 OK， 咁啊然後就介紹下咁樣啦，咁樣咁因為我哋就見到有啲 set， 咁我哋就唔知頭唔知路咁樣，咁啊問喂啲兩邊嘅 set 係點樣㗎咁樣，佢話咁樣嘅我唔用普通話啦，即係佢大致意思就係、是、嗱呢啲 set 咧就淨係得牛嘅，另外嗰啲 set 咧就可能入埋其他配菜啊、配料啦、啊，嗰啲你唔好鬼食啊，嗰啲，嗰啲都係嗰啲嘥錢嘅啫，係咪？ 哦， 咁我哋諗，咦，咁盞鬼嘅係咪？好啦，咁然後繼續講 普通話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係普通話。咁然後我哋就問啦，有啲咩最好最好㗎咁樣推介下啦咁樣，咁佢話。喂，最好唔一定最好食嘅。佢講幾次嗱，我事後咧，我好懷疑咧，係應該有客奶咗嘢就揾佢去找晦氣嘅。 嗯， 即係可能話俾咗好貴錢。 佢打工嘅喺嗰度。 我事後上網揾翻咧，佢應該係當即係呢度個大廚嚟嘅。 哦，咁樣。 或者就算唔係大廚咧，都係有份去負責嗰個成個 set 嘅牛肉嘅配置嘅。點解咧？我慢慢再講。係啦，咁佢講好幾次。因為佢嗱佢真係即係個 list 有專業嘅嗰度，就係咩部位都有㗎啦，牛角啊、牛尾啊、牛屎忽啊、牛耳啊、 okay ， 九萬幾樣嘢，淨係胃有十萬種啊，肩膊 成隻刁民啊， 係啦係啦，咁鬼挑食咩？咁啊就問佢喂點樣啊？邊只係最好啊？佢又講喎，嗱最好唔一定最好食㗎喎，嗱如果我推介咧，就不如呢個抵食啲。嗱佢好驚咧，即係好奇怪咧，明唔明白？ 佢當你自己人啊嘛。 系啊，系咪咧？嗱，当系先啦，咁样。咁佢又推介一个唔知三角，唔知系咪三角裤附近啲位啦。咁啊就推介呢样嘢啦。嗱，佢嘅 set 咧就系四种嘅，5800 yen。 嗯，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嗱，哎呀，但今日咧有两只肉就冇。咁佢话，咁但如果单叫咧就又好唔抵喎，咁点啊？佢话哦，咁可以帮你换其他啲咁样嘅。咁我哋又问佢啦，喂，咁啊会唔会 处理？ 系啦，会唔会换啲好啲啊？咁佢。嗰、那個最好唔一定係最好食嘅，跟住話咁啊，你幫我揀啦咁樣，咁佢就揀啲單即前面有一揀咁樣，咁佢嗱如果最貴嗰啲，喂咁全部揀最貴，咁老細又蝕本㗎嘛，係咪先？不過老細今日又唔喺度，咁我都可以揀啲好啲嘅咁樣喎。 O K， 咁我就諗，喂，咁呢個咩料子嘅呢個廚師咁樣？ 咁有冇係即係再同佢傾偈啦？ 最尾傾少少啦咁樣，今日第二好少啦，就之後諗下飲啲咩啦咁樣，咁佢話。其实饮酒咧，你就会成个味都系酒精，你就试唔到啲肉噶啦。你唔好嗌酒啦，嗌冰水最好啦。咁样系啊。 Okay. 好啦，第三样嘢，咁啊，最后我哋使乜另外再嗌啲嘢食咁样？即系我哋都惊嘅，净系嗌牛咁样。佢话其实配牛肉白饭系真系最好。咁佢咧仲好精打细算，佢一个细饭咪白饭。细啊200 yen， 大300 yen， 佢话 200 yen 够啦， 唔系 系咪？ 300 yen， 两个 食系手，你依个叫两碗200 yen 就400， 系啦， 300两个人食八， 点解会咁好嘅咧？我觉得即系佢信息净系好，我就好怀疑咧，系咪好多豪客佢就俾好贵钱就食得唔好食，就喺度揾佢投诉，咁佢就宁愿佢帮你悭。咁所以最尾就淨係一個，亦都啱嘅。其實咧，就真係發覺原來食咁靚嘅牛咧，你真係乜嘢都唔使，淨係白飯、水就已經好 OK 啦。 OK。 咁最尾佢個卷脷都好犀利嘅。咁我就即刻問：喂，你邊度嚟啊？ 係 山東人。 哦，肥翻嘅。 係啦。咁個感覺就好有趣嘅，我覺得。 係。係 啦，即 係山東。都好能夠適應到日本啦、 啊。係啦，咁我就自己幻想，我就諗啊，會唔會佢喺一啲酒店做過，跟住就會唔會去日本嗰度？因為你諗下喎， 松板牛，即係你知日本都一個好傳統嘅國家嘛。 係。 喂，松板牛佢哋國寶嚟㗎，三大和牛。 係咯，唔知㗎。 係啊，即係一個喂國寶式嘅。 玉林狗我就知道係國寶。 佢可以一間鋪頭裏面賣你嘅國寶級嘅食物，係俾一個中國廚師去打食過，咁我想話，喂，咁佢對呢個廚師都應該有翻啲料到。 咁嗱，你又有所不知。 係點樣咧？ 好多好多喺日本嘅中國廚師其實係好受到尊敬， 啊、 即係特別其實佢哋其實日本人係好尊敬， 啊、 即係唔係好尊重中華料理嘅。 O K. 咁話就算你有啲，因為我有啲親戚係。喺日本都係長住，都係做中華料理啊。咁同埋就係佢自己，佢然之後佢又會學埋日本菜啊，之類之類啊。咁其實佢普遍嚟講咧，即係我因為我以前我一段時間成日去橫濱啊嗰啲啊咁樣咧，就即係你係感受到㗎。其實係日本人其實係好 respect 即係中國嗰啲廚藝啊嗰啲嘢嘅。 OK 啊，呢、 okay, 個就 咁我真係。太過眼光狹隘啦， 咁就係喺山東嚟，唔係有冇問佢嚟咗幾年啊？ 冇，因為佢係啲好快嗰啲咧，唔係佢講兩句，其實佢已經轉頭就走啦，基本上，即係同佢傾幾句咁樣。正因佢成件事就係、介紹你唔好搞其他嘢食，淨係食牛，唔好食最貴嗰啲，係啦，跟住就驚你即係好似即係反而仲驚你使多錢。 但附近一帶其實多中國人啊，即係如果喺名古屋嗰一帶。 嗱，我嗰個地方其實就係南明谷裏面咧有一個站叫應該讀個榮字咧，當係咁啊，一個幾出名嘅一個商業區嚟嘅。咁我嗰間餐廳就喺間商場裏面，咁附近我睇其實唔多。 OK， 嗰區唔多嘅。 即係都應該可能仲係 local 㗎，幾 local 幾 聚翻曬喺大阪啊、東京啊， 或者係翻名古屋站嗰邊可能會多啲內地遊客。 係， 所以就呢個第一樣嘢啦，好啦，好啦，咁呢個就。感覺都幾好嘅，仲要好得係幾得意嘅， 係、 OK， 因為正常你諗，喂佢見你係內地客，仲唔鋸死你？我哋仲要成個水魚，我都問到你話最好嘅牛。 咁你應該都有話翻俾佢聽，你係從香港嚟㗎啦。 佢有問好似係 ，OK， 係咁啊，又話香港嚟啦，係、OK， 好啦，咁然後講翻一個唔好嘅體驗啦。蘇花之前嗰啲全部喺講普通話嘅服務員咧，感覺都良好嘅，係、OK 嘅。好啦，去到。喺明國嗰度啦，都係有間開24小時嘅四五層嘅商鋪，咁附近咧就有間食嘢，咪食個宵夜先啦咁樣。咁然後咧就有個服務員行過嚟，個樣都唔係太差嘅，高高地咁樣男士嚟嘅。咁拎個就問拎個餐啊，你係咪香港或者邊度嚟㗎？好似唔知仲有冇其他，總之香港我哋話香港嚟，咁佢俾一個 menu 啦咁樣。咁因為我哋有啲攰啦，咁啊問佢有啲咩？這個係乜嘢？即係我問咗幾個問題，譬如呢個咩食啊？呢個咩食啊？咁啊見到咧，佢都好似有啲疑惑。同埋可能有啲不耐煩，同埋最後我就諗佢係咪唔想招呼香港或者係講唔係日本嘅華人嘅遊客啦咁樣。咁咧佢又先介紹食物，我哋就問佢仲有啲咩介紹啊？呢度比較出名啊咁樣，佢噏唔出，噏下咧佢又講一句話，其實日本食到嘅嘢呢度都有嘅咁樣。 嗯， 咁我已經有啲惡啦咁樣。 哦， okay。 好啦。咁然後呢就諗我哋就本來就介咁我哋就嗌酒飲啦，係咁咪宵夜嘛，佢居酒屋附 近。咁玩大佢囉，佢咁樣態度攞條開船嚟咁樣。 我正想話 成條房喺度。 我要一條河咁樣 嘛，即係你要發揮返我哋中國人嗰種霸氣。 但嗱未我先忍住佢先嘅。 有冇肉林狗食呢？乜嘢有啊，等你乜撚都有。 佢話日本食得嘅都有。好啦，跟住。都未到慶，後邊仲慶，咁啊嗌酒啦咁樣，咁然後就嗌一個清，我就問佢有啲咩清酒咁樣之類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就話最尾好似我女朋友未諗到啲嗌乜嘢，咁啊陣間先再嗌啦咁樣，咁佢就話哦咁樣嘅，因為我哋日本嗱佢試過兩次都話 我哋日本， 因為我 普通話說，我們日本， 齋我們日本， 係 齋我們日本，係啦喺我哋日本通常我哋都一定嗌酒飲先嘅，咁然後咧先嗌嘢食，所以你就即係意思就係你快啲嗌咗嘢酒先。 可能本土嘅日本鬼， 我已經係好乸興啦， 係咯。 我第一樣嘢， 哦呢個要揾劉翔嘅老婆嚟招呼佢， 招呼佢啦， 係啦冇錯啦，前妻係啦，即係前妻。 第一樣嘢， 揾個閪度攞個炸彈出嚟， 我又係啦。 我又唔係話串， okay. 我都去過唔少日本地方。你係咪當我未去過呢？第一，以我去得咁多居酒屋，你呢個餐牌得一支清酒，你都係收皮啦。 嗯， 講真。第二樣嘢，以我認識嘅日本係咪顧客為先呢？我真係唔嗌酒。 係咯。 你咪真係唔俾我嗌嘢食呢？嗱，呢、這個好啦。 你有冇問佢咧？ 冇， 你有我入嚟嗰阵时，你有冇讲佢？伊斯马斯咁样啊嘛， 系 咪先？ 第 屌你有乜？你系唔系日本人？咁样啊嘛，问一问佢。 仲有第三样嘢，因为咧，嗰、那个居酒屋就而家日本都系食烟噶嘛，咁啊女朋友有啲敏感咁样啦，咁啊想转去第二个位，想后面位，咁佢又理咯，又话啦，哦，因为我哋日本咧。 又嚟， 系啦， 真系和美日本又嚟啦， 真系和美日本， 系 就是、店员去安排位置嘅、 嗯， 就唔会话啲顾客话想调位咁样嘅、 嗯， 哇， 哦， 咁我已经系好难，真系好，咁埋咁我又我咪快啲，咁即系我又比较与人为善啦， 系，咁我呢啲有排玩啦，真系， 喂，因为我赶住 系玩个身份认同啊，玩你两个钟头啦， 唔系因为系咪先？唔系我知啊，我明白，因为我太赶时间。我知道要隔離操貨， 啦、okay. ， 所以咧好快秒速食完就撇啦。 哦、oh. ， 咁跟住我最即係最尾最尾咧找錢嘅時候啦，咁樣佢仲要咧，因為我譬如拎啲散紙出嚟啦，佢仲要覺得你好似認唔到啲硬幣咁樣， 嗯、mm. ， 就夾硬要幫你啊！你呢個 係， 但之後咧佢自己去望翻住個收銀機咧，佢都呆咗嘅。 Huh. 我就覺得佢可能就嚟呢間店員，即係呢間店嗰做咧。都几做得唔开心， 嗯， 系啦，应该佢融入唔到，或者系 受咗好多日本鬼子嘅气， 系啦， 系啦， 做得好唔开心。 即系但系成日嗰个又妄想自己系成为日本公民， 唔知佢想点。 讲斋和文日本啦， 我唔知佢想点嘅。我就第一样嘢我想讲就系话你系真系学日本嘅文化，你咪学埋人哋，即系人哋任何一个服务员都系最开，即系笑容满面噶嘛。呢个系我哋去日本开心嘅地方嘛，系咪先？你又。你又唔學呢樣嘢，第二樣嘢你做得咁唔開心，係咪只係用支槍指住你啊？ 呢種佢係有中國特色嘅 日本 文化啊，係咪先加咗落去咯？ 係啦， 哦，但係啲奇怪年青嘅，但係佢都係 係啊，我諗即係可能廿幾歲嘅， 睇佢嘅款都係讀緊書嗰啲嚟嘅，又係 真係唔知似係咯，似係廿幾未到三十嗰啲咯，係、 嗯、 啦，咁呢個係相當之差到不堪嘅一個遭遇，咁、嗯、我真係一個好大對比啦。即系两个情况，一个好大。 但有冇碰过即系有啲虽然可能沟通有啲问题啊，譬如即 系 有冇试过碰嗰啲日本人咁，大家用英文交流一下，问一下佢哋即系喂对即系 日本中国人 起嘅中国吓嘅人士有冇啲咩即系嘅观感？ 嗱，冇乜多机会倾偈，咁但系都分享少少嘢。咁一负面一正面啦，负面其实都不意外嘅。咁就系我哋做喺富士山隔篱个御殿场咧，就租咗个民宿， 嗯， 地方相当之大，哇，嗰可以住八个人嘅嗰间房。 OK， 唔系特别贵嘅。 咁你两个住晒？ 系啊。 哦。 咁嗰个老板系啊，其实已可以嘅咋。 系、啊。 咁、那个老板咧就系好都几 nice 咁样。咁有样嘢几得意啦，就系、是其实唔系新闻嚟嘅，就系牵涉一啲中国人嘅习惯啦，一啲令到外国人好奇怪嘅习惯，就系咁去厕所 屙屎， 系啦。咁佢同咩咧？佢就话啊，佢用英文同我哋讲嘅。 哦。 题外话，佢英文普遍进即系好咗嘅，我觉得多人识讲英讲、 okay, 英文嘅。系。咁讲翻嗰个伯伯啦，嗰、那个 okay, 那个屋主啦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啦，你哋用嗱咁样嘅个厕纸咧系可以冲嘅咁样。咁、我拗头咩意思咧咁样？ 哦，我明白 啦、 啊， 你明啦，系啦。咁、 okay、 佢就哦，因为咁样嘅，佢就话咧， 即系 toilet paper can flush， 系啦，系啦。 你讲中文，我讲英文， 系啦。 Okay， 咁佢就話咩呢？因為之前有啲 ，But she cannot flush. Don't flush the shit. 唔係， 唔係 ，OK， 係 shit 呢個 同 paper 一齊 flush， 係 shit and paper all can flush 咁樣啦。係 啦，點解咧？佢就之前都多中國人住過嘅， 係 個地方真係，因為真係好嘅。咁佢又話咧，佢就唔知點解中國人咧吻完屎咧， 係 嗰張紙咧。就唔摆落个厕所嗰度嘅， 唔摆啊摆 啊，唔摆噶， 唔摆摆边啊？ 隔篱嗰垃圾桶 唔系啊，又有新玩法。 系啊，我以为呢个系，我以为呢个唔系新添。 哇！ 总之佢系吻完嚿张纸，我唔知系咪，我就谂紧系咪喺中国里边咧，好多渠系塞 Q 住咗。 即係如果你吻完屎個屎咧，就沖唔 Q 走。我就唔知 真係有啲難理解， 我真係難理解。所以咧，佢同我講， 我喺度諗緊係咯，有咩含義咧？呢個真係。 所以佢就佢就好再三同我哋講，廁紙係可以沖走的。 哦，我又我都唔係明明地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就話你總之、即係類似你用。 因為中華帝國有個自豪感啊嘛。 係點啊？ 咁咪去到小日本國係咪先？咁啊，梗係要留低啲嘢喺度，唔好冲走佢，摆喺你个 litter 度。 咁我同我女朋友就为咗佢讲，哦，我哋香港咧，搵完屎厕纸都系摆厕所，你又唔使担心。 因为 we Hong Kong people 系啦 ，no use paper 咁样啊嘛，所以唔使担心嘅 ，no worry，no worry， 系啦 ，we use finger，no paper 咁样啊嘛。系咪先？吓卵死佢啊！ 系啦， 系啊。 咁啊，另外就因为嗰个区咧，我估唔系话即系名古屋呢啲大咧，我谂嗰个游客情况冇咁严重。嗱，因为其实就见咗我女朋友个朋友喺嗰度住嘅，系、即系日本人嚟嘅。 哦 ，OK。 咁然后就见咗几次倾下偈，反而佢哋对于内地游客嗰个情况唔系好敏感嘅啫。即系譬如，反而系我讲翻啲情况俾佢听，即系讲翻哇京都咁睇幅相啊，嗰、那个咩清水寺直沦陷咗啊，佢话咩系咩系咩，反而咁样。可能就係東京大阪嗰邊就反而會多啲。 即係呢一節份總俾我哋嘅 tips 就係名古屋係仲可以一遊嘅，尚未淪陷，未被接管。或者未被佔領， 或者係咁樣講，有啲地方要你再搭多啲站，或者因為我今次揸車嘅、或者自己揸車去，咁就會好啲啦。 哇，好悲哀喎、啊！你呢句。即差唔多入到樹林，露營咁樣樣啦，要。 因為有先啊，明古我因為明古最就係譬如最嗰啲商店街啦，嗰啲譬如話個明古嘅地下嗰個地下街道都係 好出名。但係嗰啲譬如 shopping 嘅地方多唔多？譬如有啲啊 中國 簡體字嘅嘢物體咧。都冇乜， 又唔算好多。 啊， 佢咁樣嘅，佢好醒嘅。我譬如我見到一間開24小時嗰間咧，佢都會有普通話廣播，但係咧，韓文都有， 係， 即係佢係幾國語言嘅一切。 啊，呢個就都正常。 係啦，係啦。咁佢就唔會話淨係 即係你會見到某一啲警示 啊，應該 係淨係用普通話 啊 ，sorry， 即係補充啲嘢先，其實。我2001年即數翻成十幾年前去啦，係已經有啲地方係有國語㗎啦，因為佢唔係貨內地人，係貨台灣人嘅， 係 啦，呢個係 都 係 國語。 但係個問題係你睇翻嘅係有冇啲告示牌係簡體字咯。因為佢係啊，告示牌都冇簡體字， 咁啊冇，佢有啲都係日本嗰啲國嗰啲漢字嗰啲咯。 係因為嗰陣時已經係咧搭嗰啲死我都唔即火地下鐵啦， 最後 嘅 地下鐵 已經係三個廣播噶啦，日文、英文同埋國語係啦。 係啦，我嗰度就冇國語，淨係即係如果地鐵就淨係日文同埋英文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有趣，因為我之前去日本都未試過見到咁嘅服務員係講國語。 嗱，循例啦，我哋喺呢度講親旅遊節目，臨尾我哋都係會問你一個問題嘅， 係 就係呢個地方值唔值得 住啊？ 內地嘅朋友去旅遊咧？ 屌你老尾，即係喂款式又少， 係。 我揾咗幾耐沒有包包嗰啲翻 Hermes 有冇 Hermes LV 沒有 LV 沒 有 OK 很過分、 OK 完全不值得去的地方、所以就不要去了 哈 去就去去東京 又太容易找到洗手间了 哎没有洗手间 没有洗手间我就去啦拿着很方便啊可以随出啦嘛有洗手间都马捻烦啦是不是哎我们不惯用的嘛 咁样所以就唔推介 唔推介㗎嘛 ,ok, 嗱呢个内地人唔好去啊即係都要肯定嗰啲都係啊 係啦 再讲我哋以前讲过有啲地方係唔啱你去㗎阳光海滩咪嗰啲咩 係 即係都係又係嗰啲 冇嘢做㗎係 山水水嗰啲啦 睇咪电视都係睇返湖南有事嗰啲冇嘢睇㗎所以好唔推介 冇中央台㗎嘛 冇